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三月十九号啦，有阵时呢啲咁嘅时间啊，唔讲仲好，讲咧就觉得哇，日子咁样走法真系生命嘅个过程一路咁样延伸，全世界人都面临住而家一个大演变嘅，我哋亿万嘅人民都面临住好多复杂嘅影响我哋生命、我哋生活嘅活动。咁啊，我呢一生人到现在为止系两次领教美国嘅舆论战、宣传战。咁啊，喺我年轻嘅时候，嗰、那个系美国之音。咁啊，包括香港嘅美国新闻处啊，香港嘅好多呢个美国嘅传播机构。咁啊，所发放嘅各种消息都系美国嘅价值、美国嘅观点、美国嘅立场。咁而喺嗰个时候嘅香港咧，喺五十年代上个世纪咧，第一次正面嘅对碰就系朝鲜战争啦。咁啊，由1950年到1953年嗰段期间，咁啊，双方嘅声音咧都喺世界度传播。而因为嗰阵时咧系有苏联呢个所谓社会主义体制，咁所以咧呢、這个美国嘅西方世界嘅声音同苏联嘅所谓社会主义世界嘅声音咧，都系两个系统嘅一处较量。而我哋喺香港咧，咁啊主要当然就系当时嘅新华社。我哋睇嘅報紙咧，五十年代初睇嘅報紙咧，雖然我嗰陣時年紀唔大啊，但係都係因為戰後環境嘅影響咧，每一個小朋友活得下嚟嘅小朋友咧，都係好早熟嘅。咁嗰陣時我哋每日朝頭早即係都係會去呢個閱讀當時嘅《華商報》。咁啊，《華商報》後來咧就成為呢個廣州嘅《南方日報》。喺嗰個時間，我哋成日睇到美國嘅對朝鮮戰爭嘅宣傳解讀，咁啊，梗係美國嘅威水。咁啊，好強調嘅就係中國志願軍嘅所謂人海戰術啊。咁啊，講中國志願軍點樣不顧人命係咁衝鋒。咁所以咧，美國咧就即係好難頂得住，因為美國太過仁慈啦。對於即係同志願軍嘅拼搏，而志願軍嗰種唔怕死嘅精神啊，佢哋覺得好難頂。咁啊，當然就用一個好負面嘅字眼，就話中國咧係用人海戰術，即係用人命嚟堆出呢個同美軍嘅打仗。咁美軍就當然係靠鋼鐵啦、大炮啦咁，嚇咁啊，所以。而家事後啲人講，中國係靠志氣，鋼鐵嘅志氣，而美國就靠鋼鐵大炮。當時未有飛彈啦，咁樣就呢個互相嘅較量。所以第一次領教美國嘅宣傳戰咧，就係嗰段時間。咁當然當時香港咧，仲有好多親國民黨嘅報紙，呢啲報紙咧而家好多都唔喺度噶啦。啊，譬如《工商日報》啊，《華僑日報》啊，呢、這個《香港時報》啊，咁啊，就係講對於呢個中國不利嘅消息嘅。呢、這個中國嘅報紙咧，《華商報》啊，後來嘅呢個親中嘅報紙都唔會好多啫。哦、啊，咁啊演變成後來我哋嘅《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咁都係兩派喺處，即、就、係、是、各有各講。咁嗰陣時仲有一個容易處理嘅問題就係咩咧？哦，係呢個親中報紙講出嚟嘅嘢，咁梗係咧親中嘅立場啊，係咧呢個反中反共報紙講出嚟嘅嘢，就係咧反中國反共嘅，就係、是、美國方面想聽嘅。咁嗰陣時仲容易分得清嗰個立場，咁啊唔同而家咧就完全分唔清個信息嘅來源，究竟係嗰件事係真定係假嘅？咁啊！而家就仲難分過以前，我諗啊，100倍都唔止 因為而家啲消息咧可以拍戲咁拍出嚟嘅，可以編定曬故事，制定曬畫面，係嘛？有曬編劇導演咁樣樣嘅，嚇、啊，好似呢、這個有陣時有啲嘅穿崩咧，就覺得係好明顯嘅，嚇、啊，譬如好似呢、這個。敘利亞戰爭嘅時候咧，美國打敘利亞嘅時候嘅白頭盔，咁根本就係一隊拍攝嘅隊伍嚟嘅。但係個個都以為佢係咧呢個戰地記者，其實就唔係嘅。好多嘢都係約定、編排定、安排定、佈置定，咁就寫出佢哋嘅新聞，就用呢啲咁嘅場景去演繹對方嘅不是。哦，咁當然當時就演繹敘利亞呢邊嘅好多咩放毒氣啊呢樣嗰樣啦，咁美國嘅立場就即係譴責敘利亞，因此我哋要用飛彈打散佢咁。嗱，咁所以我點解成日喺節目裏邊同我哋嘅各方面嘅朋友講，你哋去收各種信息嘅時候咧，都係要知道呢個係一個基本嘅知識嚟嘅，因為信息嘅來源。信息的核實的可靠性，信息的立場，有時候立場不一定是給你一個結論，而是他播很多這一類消息給你的時候，你自然就會引出一個立場的了。好，最近我想全世界的人，一部分人會顧到這個奧殘到的冬運的消息之外，絕大部分的世界上的人都 是集中這個注意緊俄國和烏克蘭的那個衝突，嗱，咁就用一個字咧，都已經係唔同立場噶啦，嚇、啊！你如果話俄烏之間嘅呢啲咁嘅衝突，咁呢個就比較中性嘅講法嘅。如果你話俄國入侵烏克蘭，咁呢個就企喺呢個另一種立場嘅一種敘述啦。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咁啊，所以讲到呢啲咁嘅字眼，谴唔谴责普京，谴唔谴责俄罗斯，用咩字眼，都系牵涉到立场问题啦。咁而家呢立场问题，整整下咧，又都喺呢个时代都几可笑吓。譬如我睇到一条新闻。呢、这個俄國有一隻貓，當然啲俄國人安排㗎啦，啲俄國個愛貓者安排㗎啦，參加個世界嘅貓展，係貓科動物協會嘅一個貓展。咁啊，因為俄國呢個入侵烏克蘭，所以咧就唔俾佢參加咁。咁啊，只貓咧就當然拗曬頭啦。如果佢識拗頭嘅話，點解俄國入侵烏克蘭或者俄烏之間有呢啲衝突？咁我哋貓嘅比賽都唔參加得咧咁？咁啊，不能止貓喎，連樹都唔得喎。歐洲本來就有一個咧，即係最靚嘅樹嘅比賽嘅，即係邊一棵樹最靚，即係樹嘅選秀嘅。啊，咁啊，今年咧就開除埋俄國嘅樹，俄國嘅樹都唔參加得。咁我覺得有陣時咧，嗰啲競爭啊，嗰啲對峙咧，去到有啲滑稽啊。啊，咁啊，當然亦都好多雙重標準嘢啦。譬如好似話咧，愛樂交響樂團嘅指揮啊被開除啦，話佢因為唔表態鬧阿普京啦，連佢所有獲得嘅音樂嘅好多獎咧都要摘除啦，要取消啦咁。咁啊，佢喺紐約、喺倫敦好多個位置都取消曬啦咁。咁我喺度諗，喂，如果講到啊咩藝術自由啊、思想自由啊咁。佢又唔去參戰，佢喺德國，佢喺其他地方係指揮音樂。咁點解因為佢冇表態話唔譴責普京，咁就要剝奪曬佢所有嘅嘢咧？咁我哋原底 所謂自由世界啊，咪認為咩都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嘅咁，啊點解又雙重標準喎？咁啊，咁我就覺得咧，其實係仲可笑嘅一樣嘢，啊就連柴可夫斯基樂曲都話唔准奏，因為佢係俄國嘅咁。嗱咁我就覺得咧，即係有啲整整下，如果話係美國喺後邊呢座指揮全世界一場咁嘅輿論戰咧，咁啊似乎。一來又冇大國嘅氣度，二來就違背咗自己嘅所有原底嘅邏輯。啊，本來話藝術自由、言論自由，咁一個音樂家，佢如果係真係話佢同普京老友，咁所以就要喐佢啦。咁我就覺得呢啲咧都係已經去到咧，即係有啲幼稚。咁可能我哋上個世紀捱過嚟㗎啦，咁對於而家呢一輩嘅嗰啲所謂政治家處理問題嗰個方式方法啦，同埋嗰啲手段咧，就覺得真係好令人哋可笑，可笑仲係小意思啊！但係呢啲咁嘅幼稚所帶嚟嘅禍害咧，就唔係咁簡單啦。咁啊喺呢個俄烏嘅衝突裏邊咧，有兩個評論咧係好值得注意嘅。一個咧就係 Kissinger。基辛格博士啊，佢喺呢幾個禮拜上個月啊定前個月就談到呢個問題。佢話過去30年咧，美國嘅處理歐洲問題，特別俄羅斯問題嘅傲慢，失去咗同咧建立一個歐洲真正和平穩定嘅歐洲嘅一個機會啊。咁啊，陣間我啊～講到普京嘅講法嘅時候，你哋就會即係知道點解會失去咗啲機會，因為 Kissinger 認為嗰個時候喺蘇聯瓦解係最好將俄羅斯融入整個歐洲，而造成歐洲長期嘅穩定嘅時候，就係因為呢一種嘅戰略嘅失誤。當然呢個失誤係有原因嘅，係有美國本身嘅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嘅利益，所以作呢個安排。都唔係話完全失誤嘅問題，我相信呢個係有佢哋參眾兩院操控美國政府嘅各種嘅經濟集團嘅利益啊，係佢哋嘅需要啫。咁另外一位咧就係叫做冷戰之父嘅肯南先生。咁呢位先生咧而家唔喺度啦，已經過咗身噶啦。佢就係上個世紀下半紀嘅時候咧，好出名嘅美國一個戰略專家。咁佢就係提出。冷戰嘅概念嘅，啊，佢話戰爭咧已經唔係淨熱戰啦，啊，包括輿論戰、宣傳戰、各種嘅影響對方民心士氣，同埋咧電子信息、經濟等等全方位嘅呢個鬥爭咧，啊，但係唔見火炮嘅咧，嗰啲叫做冷戰。咁當時呢位先生就講，美國失去咗及時將俄羅斯吸納入去。歐洲同埋呢個北約，咁又講到呢樣嘢咧，我希望我能夠敘述多啲背景咧，我哋嘅朋友能夠對呢場衝突咧，知多啲。喺呢個上個世紀蘇聯瓦解前夕一段時間，兩大陣營咧係傾過關於德國重新統一嘅問題。在这个重新统一的讨论里面呢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答应呢如果欧洲重新统一德国呢是不会向住俄罗斯当时的苏联踩多一步不会去踩多一步一英寸不会行多一英寸那这个叫做一英寸的协定。咁啊，當然到而家事隔幾十年之後，冇人遵守，冇人執行，冇人記得，嚇咁啊！這個美國為首嘅西方世界就唔單止一英寸啦，係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咁攞，而逼埋呢個俄國嗰度啦，嚇咁呢個咧就係所謂一英寸協定嘅冇咗。咁啊，當然仲有好多人都冇留意到嘅，點解呢一場嘅衝突？會咁大件事嗱，我哋喺外邊睇或者親美嘅輿論睇，就係、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但係俄羅斯同烏克蘭究竟關係係點樣？呢、這個情況點解會發生？點解會有咁嚴重嘅衝突？而睇到 俄國好似有一種理直氣壯咁踩過嚟咁嘅表現咧，咁呢度當然有好多好多嘅歷史問題。咁我哋講下有少少一件同香港有關嘅嘢啦。嗱，我哋中國咪第一隻航母艦叫做遼寧號嘅。咁遼寧號嘅艦體嘅外設計咧，就係叫做瓦良格號，而瓦良格號就係喺烏克蘭建造嘅，係由烏克蘭當廢鐵咁賣咗俾香港嘅一間公司。咁本來就話嚟呢個澳門係做呢個賭場酒店嘅，咁啊拖咗嚟，咁啊已經好長時間先嚟得到呢個香港，咁又擺咗一大輪，然之後又入咗去大連港，咁結果就改造成呢個遼寧號嘅航空母艦。咁因為佢個艦體嘅周邊嘅設計已經係航空母艦嘅設計嚟㗎啦，咁所以咧我就以呢一隻戰艦嘅艦體從烏克蘭嚟到香港入大連呢個例子，係説明一樣嘢：烏克蘭原底就係俄羅斯或者前蘇聯嘅軍事工業、海軍嘅工業，所有航空母艦、戰鬥艦、核潛艇冚唪唥都喺嗰度烏克蘭製造嘅，而製造嘅地點就係喺烏東嗰兩個而家話所謂獨立咗嘅國家。咁啊，普京將佢呢個話宣布佢承認佢獨立。啊，將來如果呢兩個國家參加翻俄國咧，佢哋我相信係不久之後嘅事。嗱，各位，任何一件事情咁大動作咧，而能夠咁樣嘅做法咧，唔會係無因無果嘅。美國當然就係揞住曬所有大部分嘅嘢，就只講俄國嘅所謂入侵。但唔講呢二十幾年，特別係最近十四年，美國、歐洲對俄羅斯得寸進尺、得地啊進國，一路逼埋俄羅斯嘅情況咧，佢而家就唔談啦，唔談呢樣嘢啦。

成個嘅糾紛嘅出現咧，當然就牽涉到俄羅斯嘅政治、經濟、軍事、工業嘅核心利益啦。嗱，咁呢個咧，我相信嘅情況咧，有人攞嚟俾台灣係冇得俾嘅，因為台灣係內政問題，係冇邊界問題嘅討論。而呢度咧係有邊界問題嘅討論嘅，咁呢個邊界問題嘅討論咧，又係歷史形成咗嘅。咁啊，歷史烏克蘭嘅出現，如果講到千年以上嘅歷史，就基輔同埋俄羅斯本來就係一個國家，當時叫基輔羅斯公國，首都就係而家嘅基輔。咁嗰陣時嘅莫斯科啊、聖彼得堡啊，特別聖彼得堡都遠遠未出現。咁所以咧，喺俄羅斯呢個東歐嘅呢個大嘅歐洲國家嚟講咧，佢哋同烏克蘭之間咧就係一體嘅關係嚟嘅。咁到上個世紀呢個1917年之後，即係蘇聯嘅十月革命之後，列寧咧就賦予烏克蘭嘅一個非常之獨立嘅地位，所以咧誒幾乎可以叫佢做咩咧？係列寧嘅烏克蘭，係咁樣創造咗出嚟。咁一路發展到呢個上世紀嘅尾嘅時候，蘇聯嘅瓦解，而喺由建立到蘇聯瓦解嘅時候咧，嗰段時間咧，烏克蘭喺整個所謂社會主義大分工裏邊咧，就係、是、分配做咩咧？就係、是、做軍事工業，呢、這個所有嘅軍事嘢、核武啊等等，都喺烏克蘭嗰度咧，呢、這個設計、製造、生產、儲備嘅，所以。當烏克蘭喺蘇聯瓦解嘅時候，被當時嘅沃爾巴喬夫啊，呢、這個葉利欽嗰啲撤咗出嚟咧，成為獨立國嘅時候咧，就唔知點解當時嘅瓦解嘅情況會瓦解到快得咁得人驚，瓦解到連美國都嚟唔切適應一個強大嘅蘇聯瓦解咗之後帶嚟嘅後世嘅影響。都嚟唔切研究同埋分析，已經散咗啦。而喺散嘅過程裏面，最離譜嘅一個現象就係將烏克蘭所有軍事工業就跟翻曬烏克蘭，而咧只係要烏克蘭交出已經製造完成嘅擺喺基地裏邊嘅核武器，要俾翻俄羅斯。至於烏克蘭本身嘅設計製造所有嘅嘢，甚至嗰啲所有嘅核電廠。都全部係蘇聯時期同埋咧呢個俄羅斯做出嚟嘅啊！咁呢度咧你就可以得個結論啦。軍事工業、核工業、核子嘅嘢，全部咧係喺曬烏克蘭度嘅。咁我想請問大家，你諗下，如果你係任何一個有啲魄力嘅俄羅斯領袖啊，對於呢種情況會有乜嘢行動咧？咁嗱，我覺得。在我哋睇新聞、聽新聞嘅時候，而家就全部係美式嘅結論嚟講嘢嘅，但係係冇人講下究竟俄羅斯形成呢種情況嘅原因，同埋點解佢必得要走呢一步，特別點解佢突然間會喺呢段期間講到核戰嘅問題？嗱，大家都記得我呢個節目喺前幾次。是談到今年1月2號五大常任理事國宣稱即使發生戰爭都不會使用核武器。後來我們的這個財軍代表馬副部長就解釋為什麼他們中國會推動這件事，因為中國感覺到有核危機。我們注意國際關係的人就會知道，在這個時候五個常任理事國說這件事，梗係呢五大國曾經有嘢發生過，要討論一啲嘢係同核武有關嘅。嗱，你知道喺舊年前年就出現所謂美俄之間嘅中程導彈協議嘅廢除，大家退出嘅問題。所以最近呢幾年嘅所有呢啲不吉之兆啊，都係指向核戰嘅。啊，仲有譬如好似話出邊嘅消息講啊，美國嘅呢、這個超音速嘅核彈嘅低當量嘅嗰啲飛彈嘅試驗失敗咗幾多次？中國成功幾多次？成功俄羅斯又成功嗱？呢啲講到呢一類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場巨大嘅危機咧，喺處醖釀緊嘅。 正如我在呢兩年，我成日都當講故仔咁講，話喺1941年嘅時候，亞洲大戰會爆發。究竟我哋香港一個普通老百姓當時做緊乜嘢咧？咁我哋係一啲都冇心理準備，世界發生咩大事？我哋依然都係衣食住行賣粉賣面，喺街邊摸大排檔食下魚蛋粉嘅啫。但係結果就係500磅炸彈咁揈到嚟頭上，收頂球場炸到散曬咧，亦都係過去1941年嘅戰爭期間。所以老百姓係好多嘢都唔知發生乜嘢。就講最近呢兩年嘅中程核導彈嘅退出，呢、這個超音速呢、這個飛彈嘅試驗，以及1月2日嘅呢個所謂即使發生戰爭都唔用核武呢個講法，直到俄烏呢個衝突咧爆發之後，我哋知道烏克蘭嘅背景就係一個核武國家嘅設備嘅背景。咁你諗下，你係俄羅斯，你要唔要企喺準備萬一？烏克蘭已經擁有呢啲嘢嘅時候，大家之間呢種核武對峙嘅情況會係點樣？所以呢啲嘢嘅醖釀，當然我哋冇參加任何會議，冇睇過任何公佈，公佈嘅只係睇到話退出核中程核導彈，睇到嘅就話咧五個常任理事國話戰爭時候冇使用核武呢啲文件，其他任何嘅文件資料，我哋老百姓係一啲都唔知嘅。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背后发生的后台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只是见到前台俄乌冲突，见到美国的战术，就认为呢他挑战着欧洲。但我们又再看看现在前台的表现，如果按美国的立场，他應該很清楚宣布參戰，支持烏克蘭。但拜登由衝突開始醖釀那一日起，就說我們不會派任何一個士兵到烏克蘭，因為如果美俄直接衝突就是世界大戰。而普京亦都宣示，如果有任何所謂禁飛啊、入境啊、軍隊入境，我們都視為對俄國的宣戰。我哋所有擁有嘅技術同埋資料同埋我哋嘅工具，一定全部使用。而且佢講明，佢已經啟動核威脅震懾程序。嗱，各位可能大家又係唔知道咩叫做核威脅嘅震懾程序。咁啊，我都唔係知道好詳細，不過就憑住過去睇一啲資料得到嘅常識。所謂呢個震懾程序就係，在整個授權系統裏面，假如說總統是屬於可以開制禁制的人，總統不存在就副總統或者什麼議長，然後再不存在三軍總參謀長，一路排到最一個某個程度的時候，就所有的核彈是按指定程序指定特別的目標，而且是会在某种的事情启发之后就会自动进入程序，而且每个核弹是指定特定的城市。各位，我们老百姓真的不知道原来有这些这样的程序在我们后面，而这些这样的冲突会引出的就是这一类东西。咁所以拜登總統先至講，我唔會參戰噶，我唔會派兵去噶，因為如果美俄一旦衝突咧，就係世界大戰噶啦。咁即係牽涉到咧，佢好清楚，普京 是有这个的威胁性的宣示在这里。因为普京认为我十四年来我都不断劝说这个美方欧方不要采用逼迫我们的做法。在普京的发动这个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他曾经作了一个很详细的论述，大概成这个个几钟头 的论述，是在这个2月21号、他发表了一个全国的电视讲话，讲历史，讲北约的背信弃义，讲这个怎样威胁俄罗斯，怎样不断压缩俄罗斯的空间，做到他现在不得不要采取行动，个行动即将会采取啦。咁嗱，佢系宣示咗有行动，呢个系2月21号讲嘅。但系佢当地嘅时间系2月24号凌晨咧，顿巴斯就展开咗军事行动。咁啊，两个国家嘅摩擦就到咗而家全世界所见到嘅最激烈嘅状况。嗱，各位。欧洲的局势的复杂，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的复杂，我们亚洲人不是那么留意的。因为过去的500年，欧洲都是世界的很大的重心地所在，尤其是过去的200年。因此呢，在欧洲之间的英、法、德、俄、美之间的这个互动，以及当然还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北欧的小国、中欧、东欧这些国家，他们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呢，全部都充满着欧洲的历史。如果你看看，你入来我到，我入来你到，根本就是历史的常态。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有个大音乐家查可夫斯基，他的1812序曲是讲咩呢？是讲法国打入去俄罗斯，俄罗斯嘅苦战嘅情况，咁就创造咗伟大嘅呢个1812序曲。又有托尔斯泰嘅呢个战争与和平，都系写法国点样入侵、深入到俄罗斯嘅。咁至于二战里面德国希特拉深入去呢个俄国，打到去莫斯科附近。这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而家斯大林格勒就叫做圣彼得堡啦嘅保卫战，佢哋之间你来我往，你占我打，这个皇室那个皇室，这个皇室是佢嘅亲戚，那个皇室是佢嘅表姐，成个欧洲根本就好似我哋春秋战国时代嘅所有各国之间嘅关系。我哋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有几百个国家喺春秋。到戰國到最後剩翻七個最大，仲有啲小國，佢哋之間都係來來往往合縱連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咁樣樣嘅複雜嘅情況。咁而家歐洲呢兩三百年，亦係好似我哋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咁樣樣。咁所以咧，佢哋之間嘅恩恩怨怨咧，就唔係我哋而家咁簡單話啊，俄國踩過邊界。咁當然對邊界問題確實應該有廿世紀嘅理解。咁我呢度咧有一篇我覺得好值得講嘅，就係喺聯合國開緊急會議，關於呢個邊界問題啊，非洲嘅代表喺安全理事會嘅發言，係肯亞嘅代表，我覺得係好值得我哋亞洲人即係、聽，同埋大家聽下究竟點樣理解。嗱，呢位代表先生咧。他说肯亚以及几乎每个非洲国家，这个是他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讲话，是中文日本，我们这些国家都诞生在欧洲某个帝国终结的时候，国家的边界线并不是我们这些非洲国家自己画出来的，而是在我们非洲遥远的欧洲的殖民者的大都市，類似倫敦啊、巴黎啊、里斯本啊，係俾人攞筆間尺就間咗我哋嘅邊界出嚟。佢哋當然冇考慮到分裂我哋呢啲古老民族。而今佢話跨越每個非洲國家嘅邊界，都生活着 和外國有着深厚歷史、文化、語言聯繫的我們的同胞。即是說呢，他邊界劃了下來之後呢，可能邊界的這一方也是他們的同胞，邊界那一方也是他們的同胞，說的說話都是一樣的。但是已經被條邊界間開了。他說獨立初期，如果我們這些國家選擇在種族、民族或宗教同質性的基礎上尋求國家的邊界，那我可以說幾十年後的今日，我們仍然會處在互相發動血腥的戰爭當中。相反，我們被迫同意去接受和繼承了這些邊界線，結果我們依然都在追求這個邊界線的穩定，追求非洲大陸在政治、經濟和法律上的融合。我們沒有選擇建立一些帶著危險的懷舊民族情緒、文化情緒、陷入歷史情結的國家。這位先生呢，是很冷靜地指出，邊界是不合理的了，是破壞他們的民族，將一個民族割成不同的地方的了。但如果我們繼續糾纏下去呢，就現在都是戰爭。他說不如我們就承認在聯合國的憲章、聯合國規範底下確定了這條邊界了，大家在自己的邊界裏面做好自己的事，謀求自己的發展。那他這一篇的講話呢，他說肯尼亞拒絕動用武力去追求這種所謂的統一，為了從死去的帝國的餘準中完成我們的復興，必須採取一種不會讓我們重新陷入新形式的霸權和壓迫。我們比以前更拒絕任何基於種族、民族、宗教、文化因素的統一主義或者擴張主義。他說今天我們仍然希望不要用這種觀點。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全为接近你的家里而藏身这店，还凭着身装多漂亮，盼望你前来一见。我恨我是这么一厢情愿，这么视而不见。我内容是同样一把鲜丝，流泪是放在我口袋里前面的照片，旁人亦焦急的劝告，再别这样，人输了便算，谁又叫我太死心，不惜没法孤单，再活一天，最不想洒脱振作去避免和你交缠。悄悄混在谁人身边，亦念着是你的相片，谁都可坚决说句再见，为何再纠缠？无奈这句语重太简单，我知心世常看见。用是同样一把声线，流泪是放在我口袋里前面的照片，旁人亦焦急的劝导，再别这样，人输了便算，谁又叫我太死心，不惜没法孤单，再活一天，谁不想洒脱振作去避免和你交缠，但我不管悄悄混在谁人身边，亦念着是你的相片，谁都可见。